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给您讲述国之瑰宝秦始皇陵兵马俑将军头俑的失窃之谜。既然公安人员缴获的武士俑头找不到失主，也就不再顾及秦俑馆与考古队之间的是是非非了，还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追踪将军俑头，以期尽快破获这个举世震惊的要案。先是公安局经过苦心孤诣的反复研究以后，终于确定从三个方面展开攻势。除了对已破获的武士俑头案案犯萧建国等犯罪分子的所作所为深挖细追之外，对临潼县及秦俑馆周围的走私倒卖文物的违法分子进行排队摸底，深入调查，同时指挥秘密力量主动出击，发现并且控制西安市常去秦俑馆附近收购文物的不法分子。一张巨网啊，在看不见的关中大地可就算撒开了，接下来的便是走私和反走私，追踪和反追踪的国宝大角逐。经过三管齐下呀，第一方面的力量在对萧建国的攻势当中有了明显的进展。萧建国除了全部交代了作案经过之外，同时供出了一个只知姓氏和籍贯的神秘人物，但这个神秘人物是否与将军俑头被盗案有关，这萧建国也就不曾知道了。看来只有找到这个神秘人物才能水落石出啊，舍此是别无选择。神秘人物的确是神秘莫测，在抓捕他之后的审讯当中啊，公安人员发现此人啊出奇的聪明灵活，胆识兼备，绝不同于一般犯罪分子所流露出的那种自以为聪明实则愚蠢的小家气度，无怪乎公安人员费尽两个月的心机都没发现他的踪迹。根据他的出色才能和愿意立功赎罪的要求，专案组对其取保候审，发展为临时情报人员，为专案组侦破将军俑头案服务。神秘人物师出看家本领，四处探寻将军俑头的下落。6月15日，终于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西安市北新旅社女旅客樊春梅为该旅社经理孙振平的朋友寻找买主，要出售一个将军俑头，要价30万。专案组得到报告，欣喜若狂，如果这个事实不假，说明将军俑头没有出境，仍在国内。但樊春梅所出售的是否为真正的秦俑将军头，只有深入内部才能窥测虚实，辨清真伪， 于是专案组指示神秘人物以中间人身份深入北新旅社，要求见货，试探虚实真伪。神秘人物结束了旅社的会谈，于当天下午6时向专案组就做了汇报。当天夜里啊，这专案组研究制定了第二天的行动方案，由公安局7处副科长高希元扮成文物走私者，以给住在金花饭店的澳门表哥代买将军永头为名，和案犯直接取得联系，以便掌握破案的最佳时机。同时挑选了18名公安干警，在旅社内部和四周布设了3道防线。抓捕方案已定，但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和应急措施，专案组同样进行了细致周密的研究。如果罪犯改变方案，变换交货地点和方法，公安人员啊必须随机应变，转移阵地，争取当天破案。假设罪犯不让见货或者改变交货日期地点，打入内部的高希元则以对方不讲信用为由愤而离去，由控制外围的干警跟踪唐犯，查实其落脚点，再做进一步侦查。一切准备就绪了，公安干警纷纷行动，一场夺宝擒敌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给您讲述国之瑰宝秦始皇陵兵马俑将军头俑的失窃之谜。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西安市公安局以其冒险的行动希望能将罪犯是一网打尽。6月17日上午，古城西安雨后出晴，人们为连日阴雨后的第一个晴天而欢喜，纷纷走出家门来到大街，目睹阴雨过后古城的风采。北新旅社门外的马路上人流如潮，小商小贩的叫喊和各种车辆的轰鸣声汇集在一起，显得拥挤而且杂乱。各道防线的干警按既定的方案提前进入阵地。11时，一辆超豪华出租轿车缓缓驶入北新旅社院中，随着车门轻微的开启，一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青年人手提棕色小皮箱走了出来。青年人冲四周看了一眼，掏出香烟引火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随着喷出的浓浓烟雾啊，大摇大摆地就走进了旅社。此人就是高希元。神秘人物和樊春梅在服务台前闲聊着，见高希元进来，轻声打了个招呼，在老地方。于是这高希元啊随神秘人物来到了1楼6号房间，向正在等候的旅社经理孙振平介绍道，这是老板的表弟，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来验货付款，你们谈吧。神秘人物说完轻轻把门带上，又悄悄地溜出了旅社躲了起来。他知道一场决战就要来临了，到底谁胜谁负，谁死谁活，以及头落谁家，他不再顾及了，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也就算是幸事啊。你是哪里人啊？孙振平把手中拿着的一张报纸放在床上问。干这行的不要多问，这是规矩，谁是货主赶快验货，我表哥下午要乘机飞往澳门。高希元沉着流利地回答，货主还没到呢，可能马上就来。孙振平不再追问，眼盯着高希元回答，你跟老王是怎么认识的呀？这个老王啊就是神秘人物的姓氏。高希元为分解孙振平的经历 和视线问着。是通过一位朋友认识的。孙很简单的回答，看来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这人不错，很可靠，我已经跟他做过几次生意，办的都很好啊，要不然我是不会来这儿的。高希元不顾对方的情绪继续说，要是人不可靠是不敢出手的，这一行风险性太大。孙振平依然情绪不高，看得出他是在为唐某未及时赶来而着急，或者说有什么心事。老王已经把情况都跟我讲了，只要是真的价钱不变，高希元就将话题引入了正题。孙振平一听有钱字出现，似乎来了精神，站起身说，这没问题，你等会儿我看看去。说完了走了出去。另一个房间里，孙振平拨通了电话。哎，是老唐吗？你怎么还不来啊？人家在这儿都等你多长时间了？什么？没有变化，我盘查过了，没问题，你赶紧来。极富经验的唐某怕发生不测，迟迟没有赴约。直到孙振平打过电话以后，他确信没有意外事情发生，便匆匆地赶来见到孙振平，又密谋一番之后，两个人才抬着这黄提包啊走进了六号房间。这是我们老板。孙振平把唐某介绍给了高希元。高希元微微点了点头，掏出一支烟递给唐某，先抽支烟再谈吧。抽我的吧，比你的好。唐某气势逼人，抽出一支香烟甩给了高希元。得，有肉不吃豆腐。高希元顺势说着点燃了香烟。老谋深算的唐某眼睛在高希元的身上转了一圈，突然问，你是几处的？七处。高希元就要出口的两个字瞬间落入心中，他在大吃一惊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确实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我不能回答你的提问，这是规矩，我也不问你，只要货是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高希元不露声色地回答。你表哥哪儿的呀？住什么地方啊？唐某仍然不死心地追问。我表哥是澳门的商人，住在澳门提督马路125号 A 楼 C 座，现住金花饭店310房间。高希元回答极为迅速流利，他事先就想到了对方可能要追问这位表哥的情况，自然也就想好了对策。只要货是真的，马上我就把钱给你。高希元说着潇洒地打开棕色小皮箱，亮出了10000元人民币，这是看货的押金。唐某一见成捆的钱压在箱子当中，立刻精神了，但他毕竟不失走私老手的风度和狡诈。他在房间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身，满脸杀气的恐吓道，今儿我带来了8个人，身上都有家伙，如果出了事儿，唐某停顿了一下，我就叫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就跟电影里干的一样。高希元的心砰砰的跳荡起来，他知道眼前的唐某绝非等闲之辈，所说的话也不仅仅是恐吓，一旦被他识破，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啊。他强按住跳动的心，故作怒气地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要为了抢了10000块钱，我把钱放下就走，我连头都不回。说完了做欲走状。唐某当时已经是黔驴技穷，面对高希元的从容不迫，只好陪起笑脸，做着拦截的姿态。哎，别误会，别误会啊！你知道，就干咱们这行，哎，这风险大，我不得不加小心。货带了没有？我要马上验货。高希元仍作怒气未消地提出了要求。唐某和孙振平将包抬到桌上，拉开锁链，取出蛹头。高希元抱起来仔细观察，他发现头的脸上有淡淡的彩粉， 眼珠当中残存着白色的彩绘，耳朵里有少许的泥土，脖子后边有一条经过修复的裂痕，一切迹象表明眼前的俑头和被盗的将军俑头完全吻合。高希元激动地望着，心中暗说，将军俑头啊，你可出现了，你让我们找的好苦啊。是真的，没错。高希元微笑着望了唐某一眼，唐某得意地伸出手来拍拍高希元的肩膀，伙计，我出手的东西还有假的，怎么交钱呀？价格不变，叫我的朋友跟你去取。不行，我给表哥打个电话，叫他把钱送过来。高希元提出了不同意见，唐某摇了摇头，那不行，为怕出事儿，我们已经把旅社的电话给掐断了，还是叫我朋友跟你去取吧。啊，高希元想了想，一咬牙说，也行，这一万先给你。随后同孙振平走了出去。当迈出房门的时候，高希元又回过头来对唐说，从现在起你不要离开这房间，要是我取来款你再换成假的，那可跟你没完。你走吧，我绝不能干那样的事儿。唐某一挥手将房门闭死。伙计，这事儿你干得漂亮。高希元长吁了一口气，拍了拍孙振平的肩膀，是很漂亮。孙点着头回答着，脸上泛着红润。这时候他没有发现高希元已经摘下了眼镜，更不会意识到这个眼镜的摘落意味着一种行动信号的发出。隐蔽在旅社内外的公安人员蜂拥而上，孙振平的头还没有完全抬起来，就被高希元一拳击倒在地。房内的唐某听到动静，刚开门窥探，就被赶上来的公安人员三拳两脚打入了床底。在服务台望风叹气的樊春梅更是未费吹灰之力就将其擒拿，将军俑头完好无损地落入了公安人员之手。这故事还没有讲完，窃贼被抓，将军俑头安然无恙，那这窃贼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偷将军俑头呢？他是怎么得手的呢？咱们明天再说。在这儿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醒来，如果有太多痛，就让我一直沉睡在梦中。那些关于我的传说，都是言不由。爱转身淹没在黑暗中，那句没有兑现的承诺被吹落在风中。